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砖缝里的蝉声，它低了道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胡大海在芜湖关前准说周兴，就见周兴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，轻轻地打了个嗨声，冲着老胡一抱拳：“老人家您请回吧，等这个战场结束，我本身的事办完，一定到您老人家的府上赔礼认罪。”嘿，胡大海一听更舒服了。孩儿啊，多谢你的盛情，不过我这个人爱求真理儿，我打算问你一句实话，你究竟是什么出身？打柴的？不对不对，打柴的能有这么大能耐吗？谁教给你的？你一定是将门虎子，名门之后啊。现在你不乐意说实话，那么你跟别人不讲，跟我你还瞒着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？这方才我说了，现在不是时候，早晚您就清楚，没有长帽我不能讲这些话，您赶紧请回我。咱们单说韩金虎，韩金虎啊拼了个一知半解，因为他离这远，他就发现胡大海出了马了，跟这周兴得不得得不得说了半天，引起韩金虎的怀疑，因为韩金虎对周兴也不太了解，无非是利用周兴的能耐，他怕出了意外，吩咐司谷官把扎好擂鼓。这是干什么？这就是催前面快打，这不是谈话的地方。司谷官点头答应，嘟嘟嘟，金鼓大作。周兴就一激灵，老人家您听见没？后边驸马监军官让我赶紧动手，您赶紧请回我。这胡大海就不走，老胡非要问明白不可。后来周兴把脸沉起来了，老前辈，您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我说不说就是不说，早晚您自然清楚，赶紧请回，再要不走。说着话把掌中的冷艳锥颤了三颤，摇了三摇。胡大海一看，我说小子你干什么？说翻脸就翻脸，你想扎我吗？给你，你扎。他知道人家不扎，老胡还来了劲儿的，大肚子紧往前舔，逼得周兴这匹马踏踏踏往后直退啊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在芜湖关的东北方向， 炮号连天，啪啪啪，发来一支人马，可不多，看这样子不超过3000人，但是相当整齐呀、啊，旌旗飘摆，袖带飘摇，在都旗之下并排有2匹马，为首的正是无敌将雌雄眼长茂，在长茂的身边还跟着个女人。哎呀，不仔细看都认不出长茂来了，一个离得年头多了，二一个长茂的装束整个变了。就见雌雄眼头顶着凤翅金盔，二龙斗宝，黄金的抹讷，顶梁门飘洒13曲真英，身上配犀牛宝甲呀，两肩头有吞肩兽，下有吞口兽，底下有吞海兽，三叠倒挂鱼塔尾，凤凰裙遮住双腿，外边罩着杏黄缎的征袍，在征袍上绣的是蟒翻身、龙探爪，边绣海水江崖，腰里横着8宝珍珠带，脑袋上插着雉鸡翎，肩头横担狐狸尾，双脚插的是透龙的金镫，鸟翅环、得胜钩仍然挂着他那条禹王神槊，在身上背着龟背五爪金龙爪。往脸上看呢，长毛比过去发福了，脸也显着圆了，肉也比较多了，所没改的就这俩眼睛改不了，左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，右眼睛比香头大不了3圈，这玩意儿是自然灾害，改不了了。在他身边这个女人，哎呦，穿的是花团锦簇，五光十色呀，头上戴着7星花的讷冠，身披金锁连环甲，外罩百花袍，香牛皮的小战靴，双叉透龙的金镫，那真是花容月貌，美如天仙，水汪汪一对杏核眼呐、啊。头插雉鸡翎，肩头横担花虎尾，手中端着3柄2刃刀。跟长帽一比，天壤之别，一个难看，一个太好看了。都督平长偏副战将环立在左右，金盔金甲、银盔银甲、铜盔铜甲、铁盔铁甲，黑白丑俊什么模样的都有。中军官抱着令字旗在长帽背后。老胡纳闷，我这是做梦啊，这是真的？要说做梦不可能，大清白日乾坤朗朗，要不是做梦，这怎么回事？长帽怎么成了外国人了？这穿着打扮的不像中原的样子，这从哪儿来呢？不但胡大海纳闷，连田在彪也为之大吃一惊啊！田在彪把花枪举起来，帽啊，你还活着？快到浙湘来！长茂其实拔着脖子就往战场上看呢，他找人呢。田在彪这一叫，长茂看见了，您看他那大眼睛，不行，那是青光眼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就这小眼睛，离着多远都瞅个倍儿真呐。他拿眼睛一掉线，看出田在彪来了。哎呀，老伙计，你也活着！ 催马来到田代彪面前。说到这，咱得介绍介绍，长茂这是从哪儿来，干什么穿这种装束。在前一段书咱们讲过，朱元璋没安好心，把长茂、于皋、花茂、丁世英搁到北平府，他领着全朝文武回来南京了，表面上叫长茂在那镇守边塞，实质上卖不了的书该给戳在那儿了，不共用粮草，不给金钱，有什么困难你自己挡着去。长茂能受这窝囊气吗？偏赶第二年北地燕京闹灾害，颗粒不收，老百姓死走逃亡，长茂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他就看出朱元璋没安好心来。别人都有个涵养，长茂哪有啊，他是大放厥词啊，把手下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，长茂当众宣布，从现在开始散伙了，有家的奔家，有友的奔友啊，这倒霉官我是不干了，挂印封金，哎，他撵退了，就这样跟于皋、丁世英、花茂分了手。一开始长茂上哪儿去呢？他想上雁门关找他爹常遇春，但是眼看到雁门关了，长茂又改变了主意了，因为他怕常遇春。那么我爹一问我你从哪儿来，我说我辞职不干了，我挂印封金撵退了，我爹非生气不可，那大黑脸往下一沉，能答应吗？他拒着常遇春一头，所以他没上雁门关，说回南京不行，朱元璋和马娘娘也不能答应，尤其长茂不爱看韩金虎，吵着这些奸党专权，他那火就不打一处来。后来长茂一想啊，算了，天地之大，四海为家，哪不能找给我呀，干脆越远越好，我走吧。后来他过了天水，穿过长城，他到了塞外了。要不说不巧不成书，到了塞外沙堰岭，这天遇上点事儿，烈日当空，长茂孤人独马正好钻进山里头，冷不丁就听前面有人喊了一声救命啊，就这一嗓子把长茂吓得一激灵，他一听这个女人的声音，声音尖的叫人撕肝裂肺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登高观看，这回看清楚了，前面是一道山沟，从山沟里边跑出一匹马来，是匹白马，马鞍桥端坐个女子，这女子散发披肩，脸上还有血，手里头倒提着三尖两刃刀，那马也受了伤，不知道伤到什么地方，血人血马呀，他往后边一看，哎呦，把他吓得蛤蟆根都竖起来了，离着这个女人不远有一条怪蟒，您说这蟒有多大，长茂光看着上半截看不着下半截，论粗细都快赶上水缸了，把那大嘴张开，连人带马几乎都能吞进去，眼露凶光，舌头信子有一米多长，獠牙往外滋滋着，凶相毕露。你看长茂还没见过这个，由于时间紧迫， 雌雄眼顾不得多想了，救人如救火呀，他也不知前面这人是谁，赶紧抽弓搭箭，长帽连射了5箭。你看长帽射箭的射的还真不准，这5箭有4箭空了，有1箭给射着了，正好射到这只怪马的嘴里头。这支箭还真有效，这怪马一疼，把脖子往回一缩，自然的就不追赶那女子了。长帽利用这个空隙，催马晃雨，王朔从山坡上就冲下来了。要说长帽这一方面，那真是血心仗胆呐，很受人的尊敬。他把自己的命就豁出去了。长帽马到近前，把禹王神槊举起来，这顿砸呀，呸！就啪啪啪啪啪啪。这怪马还真紧凑，禹王槊砸到他身上跟胶皮一样，带弹性的。一弹把这禹王槊弹起多高来，长帽使尽了平生的力量，那就打出世以来没使过这么大劲儿，最后终于把怪马的脑袋给砸碎了，忙也死了，长帽吧唧从马上也掉下来了，怎么的，累昏过去了，他也没气儿。那个女的就跑下去了，一直等到月亮上来，那女的才回来。干什么去？回去找人去了。带来不少人，长起灯球火把，来到出事的地方，看看死去的怪蟒，也找着长帽了。长帽到现在还没苏醒呢，人家用凉水把他解过来，捶打铅心，爬搓后背。这个女人还带来的药给长帽灌下去了，长帽这才明白过来。他睁开雌雄眼一看，灯球火把，哦，天黑了。一看旁边一个女人，头上包着药布，左胳膊受伤了，还带着绷带，他看出是那个逃跑的女人。当时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想要说话没劲儿，后来被人家用软床把他抬走了。长帽心里的一着急，又昏迷不醒，就这样昏昏沉沉3天光景，到4天上，他彻底明白过来了。睁眼一看呢，他也一愣，就发现这屋子是金碧辉煌，灯光都刺眼，有一位年老的王爷哈着腰，拉着长帽的手，正在这等待他说话。旁边还有个女人，穿绸果缎，描龙绣凤，好像个什么妃子的打扮，一大群宫女在两旁，就那受伤的女人也在人群之中，还有不少像当官的。长帽迷迷糊糊心说，这是做梦是真的？啊，是真的。哎，他发现床边这老头怎么这么眼熟呢，在哪儿见过呢？正这时候，这个人说话了：“常将军，哎呀，你可醒过来了，把我都急死了。怎么样，你感觉哪儿不舒服？”长帽一撩被窝，下了地了，哪儿都挺舒服，就肚子有点发空。是啊，你没吃东西呀、啊？大夫都说了，今天你肯定能明白过来。如果觉着可以的话，现在就开饭。你说长帽多没出息，这一顿饭把3天的本都捞回来了，甩个腮帮子，踮起大槽牙，瞪着雌雄眼儿，你说他这一顿吃，两旁的人没有吃的都看着，被这种场面都给惊呆了，人们都不敢乐。长帽也吃饱了，这才发现大伙都注意他，他也觉着怪抹不开的，把筷子放下了。我光顾吃了，你们倒是吃，我们都用过饭了，这是专给您准备的。 长茂揉揉眼睛，这才发现吃的是什么。你说这位糊涂不？吃了半天不知道吃什么，饿极了，这才知道是一桌子御宴，净好吃的。他把嘴擦擦，看看那老头，而我怎么瞅你眼熟呢？常将军，咱是老熟人了，我姓马，我叫马增善。您还记得十八路反王之中最末等的那位西凉王吗？ 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是马增善，要不我怎么瞅你眼熟呢？过去咱还是仇敌呢。 哎呀，马增善说，过去是过去了，如今不同了。常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大概是老天爷把你赏给我了，你救了我的女儿，我女儿回来跟我一说，你这个模样长相，我就断定是你。但是我可不敢想你怎么出了长城，到了塞外了呢。长茂口答海声，跟马增善诉说了自己的经过。这长茂这人还有什么说什么，把朱元璋的事儿也讲了，把韩金虎马兰的事儿也说了。马增善口答嗨声啊，说人心搁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就是知他也变呐、没想到朱元璋那么聪明个人，居然变化到这种程度。那么常将军，你想上哪儿去呢？常茂说，四海为家，我没一定的地方，在你这儿住两天，我就得溜达。马登善跟老伴儿一合计，说什么不能让长茂走，咱这小西凉国太小了，要有长茂在这儿是平安无事，谁也不敢欺负，什么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这个国那国都玩去，我们谁也不怕。所以在这是再三挽留。长茂呢，这叫瘦驴拉硬屎，其实他上哪儿去，连个家都没有。一看马增善出于至诚，过去的仇恨根本不计较，就这么样，长茂就在西凉国待下了。这小伙啊，不超过100万人口，管着六座山川，首都叫那达慕。你看小城不大，哎，修的还真挺好。尤其现在大明朝把全国统一了，战争也没了，这个小国还挺安定。日久天长，他才知道在山沟里救的那个女人是马增善唯一的女儿，名字叫马玉娇。马增善亲口加封叫九环公主。根据什么起这名，长茂不便打听啊，他知道这公主能文善武，排兵布阵、斗隐埋伏都有两下子。他平生有个癖好，就爱打猎，要不因为打猎还不能出那马事儿。又过了些日子，马增善跟老伴儿一商议，打算把女儿给长茂，因为长茂光身一个人呢，又怕女儿不同意。私下里头老伴儿一探听女儿的口吻，姑娘脸红了。你长茂是大国天朝的人呢、那还了得吗？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，那么大的能耐，他不就是长得难看点吗？他那个难看好看有什么关系？那也不是画，老在那儿看着，主要是人品呢。所以姑娘100个同意。后来又跟长茂商议，长茂一算计，到现在我没个家，人生一世活个什么滋味？人家又上赶着自己，端什么架子？尤其那公主长那模样看得清清楚楚，我能娶这么个老婆，我这是福分。所以长茂也就答应了。漂亮臣斋吉日在这完婚，才引出群雄聚会，长茂大战周兴。 听众朋友，